宇宙历801年，新帝国历3年7月8号，海尼塞行星的治安终于恢复安定的时候，某个被鲁宾的火计卷入而负伤住院的人物被发现伪造的身份证明书，进而遭到宪兵队的询问。 你叫什么名字？ 修马哈，雷波德·修马哈。 这就是之前绑架前王朝的幼弟艾芬·约瑟夫二世，被通缉中的重要政治犯。对照的结果，确定他就是修马哈本人没错之后，病房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审问场所。由于修马哈没有拒绝供述，所以没有拷问，也没有使用自白剂。在调查审问当中，修马哈说出，在今年被查到的艾芬·约瑟夫二世的尸体其实是别人的尸体。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艾芬·约瑟夫二世是下落不明，去年三月他从兰斯伯伯爵的手中逃了出来，之后跑到哪里去了就完全不得而知了。 那么那具尸体呢？ 那是精神失去平衡的兰斯伯伯爵从尸体收容所里偷出一具同年龄的少年尸体，把它当作是皇帝的尸体来处理。兰斯伯伯爵所持有的幼弟死亡的记录完全只是他的妄想所产生出来的记录而已。不过他也写到了让帝国的治安当局完全相信的地步，也可以说是他生涯中最高的创作品吧。另外一件事情，地球教的残党，他们并没有放弃夺取皇帝生命的计划。根据我从鲁宾那里所得来的消息，最后的行动集团很有可能已经潜入费沙了、人数应该不满30人才对，其他的组织也几乎被击溃了，只要解决掉这些人，地球教大概就无法再兴起了吧。 那么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并没有什么打算，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够回费沙，和以前的部下在阿西尼伯尼西谷经营农场，就只有这样。 可是到了日后，修马哈的希望并没有达成。两个月后，虽然他因为恩赦而被释放回到了费沙，但是阿西尼伯尼西谷的集团农场已经解体，他的旧部下们也都四处分散。后来他受到史莱德中将的推举，成为帝国的准将，但是在跟宇宙海盗的战斗中行踪不明。修马哈所透露的情报传到正在航向费沙途中的欧贝泰元帅那里。在前往费沙的伯伦希尔界内，尤里安经常有机会跟皇帝莱因哈特会谈。莱因哈特非常喜欢听扬威利的事情，当然在这段时间也认真地讨论到今后的政治问题，例如要把伊谢伦要塞让渡给帝国军的事，把包含海尼塞的巴拉特星域当作自治区给予内政自治权的事。关于这两点莱因哈特完全同意，但是制定宪法还有设置议会的事，莱因哈特十分的谨慎。 关于立宪政治的好处，朕会考虑的，但是不能跟你保证。 如果朕跟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决定了，这么一来的话，后世的人不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这样的话，他们反而会怪罪我们，说我们太管闲事。听起来虽然是笑话，但是尤里安了解到，这是因为皇帝莱因哈特不打算无限制的或者是没有原则的认同民主主义存续的关系。莱因哈特虽然因病变得衰弱，但是并没有丧失为政者的冷静现实感。当然，他也是想给尤里安一个辛辣的试炼，忍受战争后存活下来的价值观会不会在和平之中腐蚀。莱因哈特是想看看这一点。7月18号，皇帝莱因哈特一行人终于抵达费沙。莱因哈特下机之后，直接往皇妃跟皇子在等待的贝尔塞底临时皇宫，这里曾经是黄金树王朝的高等事务官的宅邸，在铜管大火之后被定为临时的皇宫。另一方面，尤里安等人则住在距离临时皇宫走路大约10分钟的贝伦卡斯提饭店，饭店周围有帝国军的陆战兵严密警备着。 算了，这种小事就不跟他们计较了。 呀，万世好战的雅典波罗指挥官会说这种话，还真是稀奇。 要吵架的话，必须选择时间跟对象。如果帝国设置议会的话，我们就能够好好的发飙一下。对了，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你打算做什么？ 这个嘛，当宇宙海盗也蛮不错的。总之啊，我的服从心还有耐性已经被杨威利啊给用光了。从今以后呢，一直到死为止，我再也不想对任何人低头。如果叫我到谁家里去当差啊，我死也不干。 对了，尤里安，多留尼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 这是由于鲁宾的死和经由多敏的告白所明白的事实。听说优步多留尼的目的是在帝国之内铺设利剑的体制，虽然动机和理念大不相同，但是所指的目标却是一致的，这使得尤里安不寒而栗。7月25号，在之前处于微恙状态的莱因哈特的病情突然急剧恶化，体温降不下40度，经常丧失意识，陷入脱水状态。西达和安妮两个人辛苦地轮流照顾病人和婴儿，其中任何一个人因过度劳累而倒下也不足为奇。到了第二天26号，病情更为恶化，11点50分曾经一度停止呼吸，但是20秒之后又恢复了，13点恢复了意识。 怎么搞的？现在7月天竟然这种温度， 这个天气还真是奇怪。会不会是皇帝连太阳光也要带去另外一个世界？ 16点20分，之前在从事军务的帝国军将帅被召集过来，从欧贝泰、米达两位元帅开始，妙拉、比登费、华伦、艾森纳、麦克林、凯斯勒等6名一级上将都被请入谈话室，等待皇帝的召唤。5分钟之后，只有欧贝泰说有事而暂时离开了。 一位征服全宇宙的霸王，竟然被裹足在地面上，被关在病房里动弹不得，实在是讽刺之至。那些医生到底在干什么？真是一群没有用的吃饭虫！如果他们袖手旁观，放皇帝在那里痛苦的话，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你不要在这边鬼叫，每次都是你一个人在发飙鬼叫，这样会给别人造成困扰的。要搞清楚，我们可不是你的镇定剂啊。 你说什么？ 皇帝一个人在忍受着身心上的痛苦，我们这里有7个人，不应该忍受不了才对。皇帝可能会叹气地说，我拥有一群没有用的臣子。 这个时候恢复意识的莱因哈特对着西达留下了他的遗言， 对于6名一级上将，给予他们帝国元帅的地位，不过只要在朕死后以臣为摄政的皇妃的名义去实行。 16点30分，只有米达元帅被叫了出来，诸将有不祥的预感，感到十分紧张，但是米达之所以被叫过来的理由都不是大家所想象的。 大风大雨的，可抱歉米达元帅， 请你把你的夫人还有小孩带到这儿来好吗？ 啊，这样好吗？把我的妻小带到这里来？ 这是皇帝所希望的，请你一定要快点。 我立刻去。 同一时间，皇帝的特使也抵达了贝伦卡斯提饭店。 皇帝要我转告你们，他希望你们到临时皇宫去一趟，这么恶劣的天气真的很抱歉，请你们过去吧。 皇帝的病情很危急吗？ 请各位尽快。 杨指挥官，我即将以你的代理身份前去确认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个性所有者生命的结束。如果指挥官你在来世，就请透过我的眼睛来确认这个历史重大的瞬间吧。 那位是格蕊华大公妃殿下。 这个人，因为有这个人，才有罗格兰王朝的诞生。皇帝莱因哈特这位巨星才能在宇宙绽放光芒。 我做了一个梦，姐姐。 安妮在莱因哈特的同谋里看见他的同谋里闪耀着至今从未看见过稳定而柔和的光芒，这也使得安妮确定弟弟的死亡不远了。莱因哈特向来都是为了追求可以掩饰他那从未被满足过的心灵而战，此时莱因哈特的柔和看起来像是他的身心被烧成白灰的温暖。 你做的梦难道还不够吗，莱因哈特？ 不，我已经做够了，我做了谁都没有做过的梦，已经很够了。 安妮仿佛听到了自己胸口裂开的声音。当莱因哈特的烈气跟锐气缓和的时候，他就死了，剑的存在意义只在于它是一把剑。 姐姐，谢谢你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 安妮根本不想听任何道谢的话语，这么年轻就舍弃这个世界，无视姐姐，展开锯齿想遨游在星海里。吉尔艾斯死后，这是安妮唯一的愿望，也是联系她和现实的一条细线。 姐姐，这个，我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这个东西了，我把它送给姐姐，还有我也把吉尔艾斯还给你，我一直把它借来站着，姐姐真的很抱歉。 只是昏睡而已。 19点，从风雨中传来一个紧急报告，室外的一底青铜被人爆破了，从犯人的遗体上判明这个人是地球教徒。 不要慌，用火灾或爆炸事件来做声东击西，这是地球教常用的一贯伎俩，他们的目标一定是皇帝一家人，只要严守皇宫就行了，大家小心一点。 是。 下官现在想直接到现场去坐镇指挥，我先告辞了。 19:50，一度回去军务省的欧贝泰元帅再度回到了临时皇宫。 地球教徒最后的残党，他们想要夺取皇帝的性命，不久之后就会来这里了。 啊！地球教徒为什么要做出这种暴行呢？只要再稍等一下，不劳烦他们动手，事态就会改变了，不是吗？ 是我把他们引到这里来的。 军务大臣，你…… 我放了一个消息出去，说陛下的病情已经好转，在陛下恢复健康的时候，将要把地球教所信仰的对象，也就是地球本身给摧毁。他们就是为了阻止这件事情，所以急躁地出动的。 你是把皇帝陛下拿来当做诱饵是吗？不管再怎么没有选择手段的余地，这是一个当臣下的人应该做的事吗？ 皇帝陛下已经快要辞世了，但是罗格兰王朝会继续下去，为了王朝的将来，一定要根绝地球教的狂热信徒。 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才请陛下协助我。 不管怎么样，现在要先把地球教徒给全部毁灭掉。如果指挥系统分散的话，说不定反而会中了那些狂热信徒的邪术。我看我们也只好听从凯斯勒总监的指示行动了。 就这样，从20点到23点之间，临时皇宫内外在无言之中展开了一场死斗。 是枪声， 开始嘞。 走吧。好，那么你就留在这里，说不定我们应该还得感谢地球教徒才是呢。由于我们对地球教徒有着共同的憎恶，银河帝国跟民主主义说不定能因此而找出共存的道路呢。 为了保护皇帝，在废沙跟地球教徒作战，这么说不过分吧？ 什么？ 有一种游戏呢，就是文章分成几个小段，然后再把它们组织起来的文字游戏啊。没什么啦，我突然想起那个，竟然会在这种地方做这种事情，这在50天前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这不会无聊还真好哎。 那个 是地球教徒， 看来是被枪击中逃到这里来的，借他的枪来用用。没有枪的话，根本办不了事啊。 这下子武器全有了。 啊，是爆炸吗？这里。 成功了，成功了，终于把皇帝解决了。 地球教徒，你们要去哪里？在杀你之前，有件事我一定要问你，总大主教，他现在人在哪里？ 总大主教，总大主教，他就在那里，他躺在那里。 这个人是总大主教。 那个男的一直以为他自己就是总大主教，大白痴，只是一种暗计机器吧？ 这是怎么回事啊？ 真正的总大主教已经在地球被埋在巨大的岩石下面了。过个100万年之后，说不定会变成个化石被挖掘出来。总大主教的死，我也瞒着那些信徒们。这个男的是执行替身的工作。但是说到那些信徒，现在也只剩下这里袭击的20个人了。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德维利大主教。哦，我要找你报杨指挥官的仇。 杀我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想要打倒罗格兰王朝的不只是我们地球教而已，我可以提供情报给 你。最好不要搞错状况，我对于罗格兰王朝的将来没有任何的责任。我之所以杀你，是为杨威利报仇。我说过了你还听不懂吗？还有，为巴特西少将报仇，为布姆哈特中校报仇，还有其他很多人。你一个人的生命还得了吗？主要演员，不要一个人在这里发飙，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出场的机会了。 在这里，不许动，不许动。 是你们， 你们杀的？ 是的，他是地球教的大教主。对了，莱因哈特陛下平安无事吗？ 被爆破的并不是陛下所在的病房，他们还以为陛下一定是在那个地方。 这么说， 陛下平安无事，但是…… 需要实施紧急手术，立刻搬到军用医院去。 不用了，没有救还要装成有救的样子去救，这不是伪善吗？也是技术跟劳力的浪费。请你们传话给拉贝纳特，就是我的遗书放在办公室第三个抽屉里，要一字不漏的执行。还有，一定要喂我那只狗吃鸡肉。另外，没有多久可活了，叫他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只有这样。拉贝纳特是我们的管家。 30秒后，他的死被确认了。然而事实上，欧贝泰是代替皇帝莱因哈特死的。这是把一切计算在内为主殉死呢，还是只是单纯的计算错误呢？关于这一点，了解他的人意见分成两派，而且任何一方都对自己主张的意见没有完全的信心。不管怎么样，人们无法一直关心着欧贝泰的死。22:15，米达带着妻小回到了临时皇宫，途中是被路上的积水困住才耽误这么久。 谢谢你专程赶来，米达夫人。比起帝国的支配权，身为一个父亲，我宁可为我的儿子亚历山大吉克留下一个对等的好朋友，这是我的不情之请，还希望你们能够答应。 菲利克斯，快向亚历克皇子，哦不，快向皇帝亚历克陛下宣誓忠诚。 哦， 这不得无礼。这实在是…… 没有关系，米达。哦， 是。 真是个好孩子，菲利克斯。以后要跟亚历克当好朋友啊。怎么没有看到军务大臣呢？他跑到哪儿去了？ 军务大臣因为有不得已的理由，所以到外面去了。 哦，是这样啊。这个人所做的事情，永远都有正当的理由在。王妃，你一定可以比朕还要贤明地统治这个宇宙吧？如果要换成立宪体制也没有关系，不管怎么样，只要在活的人当中有着更强大贤明的人统治宇宙就好了。如果亚历山大吉克没有这个力量的话，那罗格兰王朝也没有必要勉强维持下去。一切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就可以了，这是我最大的期望。新帝国历3年，宇宙历801年，7月26日23:29。莱因哈特·罗格兰，享年25岁，他的治世只不过短短的2年多。 皇帝不是因为生病而过世的，皇帝是因为耗尽了命数而死亡的，他不是被病魔所打败的。这件事请各位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才行。 星星坠落了，卡琳。 莱因哈特陛下的国葬之后，他的长子亚历克皇子殿下就会继承地位。关于包括承认海尼塞行星在内的巴拉特星系内政自治权一事，赌上莱因哈特陛下跟帝国政府的名誉，我们一定会履行的。另外一方面，关于伊谢伦要塞交给帝国军一事， 关于这件事情请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也同样赌上了伊谢伦共和政府的名誉。皇帝在生前跟我们所做的约定，我们一定会尽力履行的。还有，这跟思想或者立场没有关系，我已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对皇帝莱因哈特陛下的逝世致上无限的哀思。我想杨威利也会有同样的想法的。 不生感激，我会把你的意思传达给皇妃知道。 尤里安，现在总算巴拉特星系留在民主主义手中了。 是啊， 可是仔细想想也只有这个而已了。 对，你说的没错，只有这个而已。可是为了实现这个，一定花了500年的岁月，还有数千亿人的性命啊。英荷联邦的末期，要是人们没有丧失对政治的关系就好了。把无限的权力交给独裁者，那是多么危险的事，要是他们注意到就好了。还有，一个国家的利益优先于人民的利益，这种政治体制会给多少人带来不幸与痛苦。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习的话，那么也就不会付出这么多牺牲了。政治一定会对轻视他的人们展开复仇的。 尤里安，你会不会成为一个政治指导者，比如说当海尼塞临时政府的代表，诸如此类的，会不会呢？ 在我的预定表里没有这个。 你的预定表？那么是怎么样的呢？ 当上军人，跟专制主义的帝国战斗，然后当这个任务结束之后。 结束之后？ 我要当历史家，把杨威利的事迹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世，给后世的人们有更多的判断以及考察的机会。这是生在这个时代的我们的义务，不是吗？ 哎，尤里安，我问你啊，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费沙？ 这个嘛，因为还要处理一些事情，大概再2个礼拜吧。 这样啊，那么我要跟你们告别了，我要留在费沙。 波布兰中校， 什么都不要说了，尤里安，我已经决定了，反正我又不会永远住在费沙这个地方，关于我啊，你就不用担心了。这很像波布兰的作风。尤里安知道这是波布兰唯一能跟这个时代诀别的方法。 我明白了，那我们来办一个盛大的惜别会好了。 听好了，你可千万不能够早死哦，再过个几十年，等我们变成老头子了再见吧。到时候呢，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说说那些把我们丢下来的死人们的坏话。 不错嘛。 嘿嘿。 走吧，我得跟雅典波罗指挥官商量一些事情，要把预定敲定才行。 嗯。 天亮了以后就会变得很忙，忙一点比较好，可以弥补这种失落感。 爸爸。 啊。 米达觉得是皇帝的心灵植入了这个孩子里，而使得这个孩子说出了出生以来的第一句话。当然，这只不过是个错觉罢了，但是他愿意这样相信。 你看到了吗，菲利克斯，那些星星。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也会到那些星星的世界去旅行。 老公，沃夫。 菲利克斯会说话了。他刚才叫我爸爸。 啊，好聪明啊！来，妈妈抱啊。 你也是吗，菲利克斯？ 这是不论什么时代，不管哪个世界，被反复地做过无数次的一种动作吧。人们总是持续地把手伸向够不到的地方，或许是这种憧憬集于一身的表现。 到屋里去吧，老公。 传说结束了，而历史才刚刚开始。 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生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